的脸上留个爱标记，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纵然瞪着你眼睛，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纵然闭着你嘴唇，你不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激你。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纵然闭着你嘴唇，你不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激你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感激你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感谢你。